时间，无论聪明与笨，无论你长我好几岁，无论我怎么唱，你都会虚心赞美。 的心照亮空荡荡的剧场，落幕后谁在我身旁，我要儿时的游乐场，从来都不知有什么地方。我要抱着你，不让你受伤。

突变勉为其难，虽然我也不想说声再见，用手画出的圆却从不圆满，孤独换成一个人的狂欢。如果留不住突变勉为其难，就算痛也不让自己难堪，总想有人值班别袖手旁观，总会等到对的人说晚安，总会等到对的人说晚安。

like every face that I saw. Every mile that kept you away, every second of every day, every prayer with every night, with all love we'll make it right. Every dream, you're by my side. Every smile, oh,

伤还隐醉，山影斜阳天际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吹过窗台。 风，感受我的爱。 等到老去那一天，你是否还在我身边？看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慢慢飘散。 远。

这里荒草丛生，没有了鲜花。 天涯，他们都老了吧，他们还在干嘛，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

下列车往返无声，无觉下城，而昨日沿着满过白墙小城如荒，收到你寄来信天一张，手写是氤氲迷香，境况且如唱琐碎几行，落款处有人经商，如常工作弹琴如常，迷惘也都如常，你看许多人在路上，仍不解为何而忙，笑也困倦举杯如常，孤独大都如常，你说生来时终不长，诚然才体谅何为失望，就像听雨靠窗，日头虚晃，转眼间三巡谈笑过长，可有担当，生活已陷入执意面望，每个人择时而亡，心中那孤纸上可写，辗转而成一张床，如常攀附圆滑，如常模样也都如常，你看我们都在路上，仍不解为何而忙，泪也熙攘，病倒如常，大都如常，你说不再虚设远方，诚然才理解何为远方。 身边 空气，原来身体呀是飘着的，没有逻辑也很快乐，忘了算了，想起再说，看似遥远就在身边，看似遥远就在身边，在左边，在右边，在眼前，在左边，在右边，在眼前，在右边，在左边，雨下不停，不能冷静，鬼眼睛却很透明，也是紫色流动的神秘，一声不吭，爱着谁呢？ 闯进了我的世界，从容地登上王位，你要的我都给，不管爱的真伪，不顾一切。是我沉浸在某种氛围，笑自己那么卑微，沉浮在你的美，以为爱有那么一点机会，败给回忆，败给了你，起手无 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

为了什么信仰都没有，为婚礼存钱，怕你突然出现。为了什么有过去的人会相信明天，什么该哭的场面还亮出笑脸，还当分手是种锻炼。我不是不伤不痛不难，我只是不美不好都不说，人说心有刀割，钻石要琢磨，感谢那些人擦过刮过帮我苦难修成正果，品尝过的事心没分。

起舞，从此江河只是传说，天地如画，星辰的梦。哪怕想征服的不过是沙漠。